虚词儿。不过呢，这个不是单纯说咱们说，哎呦，为了脸上好看，不是。当时是这么说是有原因的，啊，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画了画外的周末新闻书场，咱们特别节目抗战故事，我是李欣。时光呢倒回去，回到了1937年的夏天，上海啊，当时啊七七事变已然爆发了，华北告急。那么上海，大上海如何呢？那个地方形势也很紧张。8月9号，日本以海军中尉驾车就冲击虹桥机场，与中国守军发生冲突，当场被击毙。呵，日本人一看死了人了，这下不干了。陆军2000多人坐着军舰开赴上海，大战是一触即发。这是八月初的事情，1937年8月初。上海的形势顿时紧张，日本人那边开始撤侨了，撸胳膊挽袖的要打仗，可以呀，咱们候着他是吧？怕他吗？那必须不能怕呀。说是日军啊，已经开始组织啊，说他们这个什么，这个在这个上海的侨民给他们分发武器啊之类的。赶到了8月13号的晚上，哎，看过那个京戏沙家浜吧，沙奶奶唱的吗？13只好在上海打了仗，就这个意思。晚上赶上海啊，是大风肆虐，是暴雨如注，刮台风了是吗？啊，对对，真是打太平洋那边呜刮过来一阵台风，和上海是擦肩而过。突然之间啊，这刮着风呢，老百姓跟家里面猫着不敢出去啊，耳轮中就听着虹口闸北那边怎么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咣哒哒哒哒哒哒通。老百姓说怎么回事啊？咱个死弟啊，出什么事情了？哎，这个刮台风是这个动静吗？以往刮台风不这样啊。再仔细一听，好嘛，打起来了。就说啊，按照张治中将军的计划，装备精良的国军一部攻占日军在上海最重要的据点虹口日本海军司令部，另一部攻击日本海军在上海唯一的码头惠山码头，把日军给赶黄浦江里去了。这样淞沪会战开始了。当然呢，这个国军呢是这个发动了闪电般的攻击，但是作战目标并没完全实现。赶到第二天，国民政府发布了抗战自卫书，淞沪会战打响了。啊，说是日本天皇那边说了啊，正式向上海陆续派遣5个师团、30多万人精锐部队，中日两国上百万军队在上海长达几个月的生死厮杀就此开始。那么日本鬼子这边是30万人，国民党军那边呢，蒋介石派出了70多万国民党军队和日本侵略军展开激战。尽管在局部战役上获得了重大胜利，但是呢也要看到当时国民党军队它是有劣势的，空中就是劣势，海上也够呛，没有任何天然屏障可以防守啊，就是淞沪平原一马平川呢，海空日军占着绝对的优势。俩月下来，国民党军尽管啊一线的军人们从军官到士兵作战勇敢，但是伤亡巨大，哎呀，败相已露，眼瞅着这就盯不住了。打下来两个月之后，那就是10月底了。蒋介石一看，在这个闸北这个地方再要是打下去难以为继，支撑不住了，这么办吧，咱们撤吧。绝大多数军队打这个地方战区撤离了，防卫上海西郊的这个地区。那么同时呢，命令顾祝同让他麾下的他指挥的国民党军88师单独是留守抵抗， 八十八师的师长叫孙元良。孙师长他这么考虑是基于什么这个思想呢？就因为这个九国公约呀、签字国准备在11月6号召开一会议，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什么呢？让这个八十八师就这么硬撑下去，撑到11月初。你看这不10月底了吗？你再坚持几天，到11月初他们这个九国公约啊，列强们一开会，用这八十八师的牺牲来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那么孙元良师长呢，就是也是考虑了一番，就通过他们这个上面的长官向蒋介石提了个建议，说既然咱们继续坚守这一个师坚持，它是政治目的，是吧？那么留守在闸北的部队实力多是牺牲，实力少也是牺牲，人多人少你不就是那么个意思吗？守多个据点那是守，集中兵力守一两个据点那不也是守吗？是吧？这个也不过就是个象征的意义，那么没必要留下整师啊。后来呢考虑了一番，决定88师留下一个团的兵力，留守地点你自己去找去吧，守什么地方你看着办。后来孙师长经过研究之后决定就守这四行仓库。四行仓库是怎么回事呢？它是一座位于苏州河北岸，有个桥叫新垃圾桥。我还合计呢，怎么起这么个名字呀，好好的一桥就那么叫吧，反正历史人起这名咱不能给人改了，是吧？新垃圾桥，现在呢就是西藏路桥啊，现在叫西藏路桥啊。西北角那就是四行仓库的建筑。四行仓库怎么来的？四大银行联合仓库啊，就是交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盐业银行。你说你等会儿吧，这五个了我知道，交通银行和北四行就是其他的四个银行一起组成的联合仓库，1931年建成。因为它是银行的仓库，所以呢不单是高大，而且建造的非常的坚固，就是考虑这个原因，所以才要守四行，守四行仓库吗？但是呢想来想去呀，守四行是守，守几天呢？说守一个星期吧，因为这个也是他们上面的长官啊，最高的是蒋介石提出来的，守一星期就够了。派一个团，这孙师长合计还是多，仓库才多大点地方呢，他一个团施展不开呀。得了，把八十八师524团第一营，它是个加强营，把这个营留在四行守四行仓库。营的营长是陆军少校杨瑞福，杨营长。为了加强领导，特派524团的副团长中校谢晋元，谢团长作为最高长官。这个看一些影视剧啊，这个里面管谢晋元叫团副，这个我个人觉得不规范，他的职务是副团长，他不是团副，哈哈，团副不是这么讲的，明白了吧？这个杨营长接到命令之后啊，说老实话啊，不太愿意啊，不是，您听我说是什么原因。说当时啊他们正在闸北前沿，当时他们已经是在这个地方坚守俩月了，哎呀浴血奋战呢，伤亡惨重，说是加强营，但实际上牺牲了差不多有一半的兄弟了，所以得到这个命令说让他们后撤，杨营长的思想上想不通。后来呢孙元良孙师长跟杨营长说呀，说你别难过，是把你啊派到四行仓库，就你这么一个营坚守四行仓库7天怎么样？一听这个杨营长乐了，当然他心里头明白这回可是够呛了，背不住是有去无回了，很可能他和他的部下全部牺牲。但是杨营长言道，大敌当前，男儿自应以死报国。但是要是话说回来，我说这个一营啊也够呛，524团一营俩月艰苦战斗，打得太艰苦了，人困马乏， 五次补充兵员，全营撤退到四行仓库的时候，连这谢晋元副团长在内414人，而他们的对手了不得，日本王牌军第三师团，师团长就是后来制造了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的那个凶手松井石根，杀人的魔王率领的一支虎狼之师。这边呢，谢团长、杨营长带领414位国民党军弟兄，这是个弱旅啊，这怎么打呀这个仗啊？而且啊，您要知道这个第三师团，就日本这王牌师团，最近占了点便宜，呵，骄横无比。天刚蒙蒙亮，日军啊重炮坦克掩护之下，就开始往前进攻。不是这个国民党军撤退了吗？他们开始进攻了，打进了上海火车站，就是老北站。呀，日本一看，这空无一人呐，哈哈。中国军队撤了是吗？松井石根一听说，哇，跑了，太好了，一个字儿，给我追呀！命令部队加速前进，挺进苏州河北侧。苏州河南边他们不敢去，为什么呀？当年上海在旧中国旧社会，它是租界，有那个英美的公共租界。这边呢，英美也怕日本人犯浑，派了部队过来了，守着这个租界。所以说苏州河南岸日本人暂时还不会去，当时还没有珍珠港事件，您知道吧，他还没有对美国宣战的。打到苏州河北边，三师团先头部队挺进到四行仓库前头，这个时候天已经大亮了，日本人嘿，如入无人之境，这心情这个好啊，走着，刚往前走，踏迎面过了一见面礼儿，日本兵还奇怪，什么东西，我得迷信迷信啊，迷信上了吗？迷信上了。迎面过了一枪子，啪，整从那个眉心钻进去了，日本人躺地下了。紧跟着枪声大作，中国军队猛烈射击，这日本人呐，猝不及防，鬼子丢下了十多具尸体，是仓皇撤退，快快快快跑跑跑跑外呀！中国军队这不是玩我们吗？撤没撤呀？这是那边一看不行了，步兵不行，上坦克，坦克掩护，东西两侧同时夹击，就开始开炮，打打打，那炮弹打在这个仓库的坚硬的墙壁上，嘿嘿，无济于事。要不怎么说最初他们选择这四行仓库呢？就是因为他这个地方不用你构筑工事，这仓库本身固若金汤，倍儿结实，倍儿抗造。日本人不敢用重炮啊，为什么呀？你用重炮，这枪炮它不长眼，一不留神，咣，打到苏州河越过去，打到租界里头，那英美他不干呢，怎么办呢？就拿这个坦克这炮打呀，不行啊，这东西它不好使，不行，那还是步兵给我上冲啊，头一击，呵，日本就往前冲，那中国军队能含糊吗？再次猛烈射击，火力相当的迅猛，日本鬼子又扔下二十来具尸体，啊，跑了。就说啊，就这是个时间差，什么时间差呢？就是说在那之前啊，中国军队不是从闸北撤了吗？悄没言声撤了，上海市民心里面挺难受，有的那个觉得拔凉拔凉的，哎呀，你这个都坚持两个月了，怎么搞的呀？怎么能全线撤退呢？正这难受呢，感到天刚蒙蒙亮，突然之间听见闸北那边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干什么这是啊？放鞭炮啊？高兴啊？有什么好高兴的？再仔细听，不对，是机关枪。响的那个声音呐，倍儿激烈，跟炒爆豆似的，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心说没有啊，咱们的军队没走，还在四行仓库和敌人艰苦奋战。哎呀，很多市民老百姓高兴啊！就是其实当时他们也知道这枪子不长眼，尽管如此，爬到屋顶上，哎呀，向闸北眺望，声援军队和敌人作战。哎呀，很多上海市民组织各界抗敌后援会， 这有很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啊。救亡协会迅速行动，各种物资运到这个河岸边上，就为了帮助谢晋元还有他们这个一营这些个战士们。当然国民党军呢这边呢作战是很勇猛，但是他毕竟啊这人数还是不占优势，他主要是依靠他这个掩体上的优势，用这四行仓库做掩护。但是四行仓库它毕竟还是孤零零的一座建筑啊，这日本人倍儿鸡贼，你这四行仓库不是拿不下来吗？他这个一扭脸儿，把这个四行仓库边上的交通银行大厦给占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居高临下，四行仓库背面部署加农炮，当当的往这四行仓库射击啊。当然这个短时间内是没用的，为什么呢？四行仓库这墙啊太厚实了，他就是占了交通银行那大厦，就是完全能够做到就是啊覆盖这个四行仓库，从火力上来说。但是四行仓库它本身坚固啊，坚固是坚固，短时间固守那是没问题，但是长时间够呛。为什么呢？日本人已经把这个供水供电完全的切断了，就是四行仓库和外界的联系断了。你要说完全断了，那也不是。他为什么呢？这就要说到八百壮士的由来了。就当时啊，谢晋元、杨瑞福率领四百多位这个战士们坚守四行，这个时候发生了一桩后来影响很大的新闻事件。什么呢？叫送旗事件。就当时啊，有一中学生叫杨慧敏，这个人很有名，他就是因为送旗他才出的名。一小姑娘啊，这个给这个困守四行的中国军人送旗，这当然也是因为当时中国军队啊行动仓促，没来得及带着旗子，没有自己的旗帜怎么鼓舞士气啊。这个谢团长也这意思啊，就往外传递消息，能不能弄面旗帜来悬挂在四行仓库顶上，以壮国威军威呢？啊，于是乎呢，上海市商会就迅速的组织人找了一大面旗子，交给一位中学生杨慧敏。就有那么一个说法啊，当然后来证明不是那么回事，说他是从这个苏州河求水到对岸，然后把这旗子送到抗战的军人手中。其实不是，其实呢，他们这个苏州河南北两岸啊，有一根直径75厘米的管道，就当时有一个英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就是说动了他，劝说他，他同意了，于是呢，就冒着危险带着杨慧敏，杨慧敏小啊，个儿小，她是女中学生啊，不大点儿吗？通过这管道爬到对岸的，那也只能是他，搁我卡里面了，哈哈，就这意思。然后把这旗子送给了当时的谢晋元。那说你等会儿啊，这个是很感人的这么个场面啊，但是这没提到八百壮士啊，您别着急啊。说后来这杨慧敏来到四行仓库慰问这些个中国军人，这个时候就问他们说，你们今后的打算是什么呢？说在场的军人面对这位啊，不大点的小同胞、小姑娘，齐声答道：“誓死保卫四行仓库。”那么小姑娘继续问说：“你们现在还有多少战士呢？”谢晋元回答说：“800人。”这就是八百壮士的由来，就是之前他们往外送伤员的时候，也嘱咐伤员说：“你们对外界说起仓库中有多少守军，统一回答。”800人，打这儿来的。这也是当时的一种战术，就是迷惑敌人，实际上只有400多人，但是对外就说800人。就这样激烈的战斗，打这年的10月27号打到30号，4天4宿，引起中外各方广泛关注，大伙儿都关心这个事情。确实这个蒋介石的目的呢也达到了，是吧，让这个国际上的各国都关注这个事情。那么这样的话呢，说不行咱们就可以撤了，但是撤的时候可没那么容易 啊，是得突围，不是突围的事情。就据说这个事儿啊，后来让这个松井石根就那老鬼子知道之后，呵，恨的呀，气得哇呀呀的暴叫。为什么呢？就当时啊，他是这个第三师团围困四行仓库，打了四天四夜呀。他原以为这四行仓库里有多少士兵啊？这怎么也得有一个旅啊，这么能战斗，两三千人都备不住啊。后来因为这个中国军队得从四行仓库里撤出来，找这个租界哈协商的时候，把这情况就透露出去了，800人实际上都不到了。后来当他得知啊，说这个都不到800人是吗，把这松井给气的不行。为什么？他脸上挂不住了，哎呀，这玩意儿太丢人了是吧。那意思他觉得他们这个日本鬼子啊，战斗力如何如何，自己觉得不错吗？自己觉得自己是根葱吗？啊，中国军队就几百号人就把我们折腾成这样，嘿，很疯了，很疯了，那也没辙呀。800壮士守四行，创造了一个战争的奇迹，哎，在这个世界上广为传颂，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当中的一段佳话。咱们说到此处暂且按下不表，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各位。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沉睡了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 然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悄悄你们也在，执迷留恋人间，绚烂。